马罐排队来了。 不是我跟着你得吆喝着， 没听说过哪还三马罐出来了。 那 我吆喝大马罐， 我 你得把它怎么使怎么用多少钱这个吆喝出来。 哦哦哦，这怎么使怎么用， 要不要您干嘛。 哦，是是，这我知道了， 对不对？ 行行行 啊， 没问题没问题 没问题啊， 你来吧。 哎，大了马的罐啊， 哎，套在外边啊， 它没有袖子。 您等会儿吧， 嗯， 这马罐没袖子呀。 你瞧，撒谎圆谎啊！ 啊， 我这撒出谎来，你得能圆上啊。 那我怎么圆呢？ 马罐没袖子是什么呀？ 那成坎肩了。 你吆喝出来呀、 啊！啊， 哎，那是坎肩。 哦，这就撒谎圆谎， 这不圆上了？ 没问题了， 没问题。 你来吧。 哎，大了马的罐啊， 哎，套在外边啊， 它没有袖子。 哎，那是坎肩啊。 买袍去呀、 啊，哎，要个领子。 哎，卖了我的脑啊， 有了棉的花呀， 堆了个堆儿啊， 哎，打了棉的堆儿啊， 哎，怎么那么厚啊？ 亲娘续的呀， 后娘当的呀， 买多少钱呢？ 五六毛啊， 一了块的一呀， 我给你两块二啊， 我找你一块一呀， 我给你三块八呀， 我找你两块七呀， 我给你17864.35啊。说快点，说说快！ 我留下一块一呀、啊，剩下是你的呀、啊。 这脑子还真快！ 我留一块一得了，算不上来了。 那咱接着来啊！ 接着来吧！ 哎，买裤子啊！ 哎，两条腿啊， 一了条的腿啊， 那是口袋呀、啊。 哎，两条腿啊， 啊，一个人穿呢、啊。 这三条腿啊， 两个人穿呢、啊。 什么俩人四条腿啊？ 有个瘸子。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各种。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江七花。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 嗯， 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80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也有认识。 哟、 啊， 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 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讲，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心爱朋友把好开那场来，我只在舒服喝的管那场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time now.